各位好，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又开始今天的直播了，我是孙涛。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嗯，今天我们是不是该说说春节假期大家都该去哪儿过年这件事儿？ 反正现在再说已经来不及了，基本上那就是该准备的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个某垂直网站他做的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测算，说今年全国基本上要出国玩的人数超过650万人。 哎呀， 而且基本上主要的 都是年轻人吧。 啊，不不不，可能因为你想过年嘛，得跟家人在一块儿。 哦， 家人在哪儿哪儿就是年嘛，所以基本上都是携老人孩子一起去， 全家。 是的，所以主要的方向可能还是咱们中国的周边或者东南亚为主，比如说最热门的地区，比如说像我们 泰国， 泰国 是吧， 然后 日本 新加坡， 哦， 这些都是相对主流的。 嗯， 当然我说这预计650万人可能也不一定仅仅是去这些地儿，如果都是去这地儿，我天哪，泰国一个海滩，哇，那真没法去了， 就变成了泰国庙会。 是的。当然了，在此呢也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新朋友。当然这位新朋友呢，很多圈里的人 据说非常知名。 是的。他做的事儿，反正咱俩加起来不会做。 为什么呢？ 有点危险。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 好，今天第一位嘉宾叫十一郎，这是真名吗？ 不是，是网名。 好，著名的登山家，然后旅行家，还有青藏公益的先锋人物，我们欢迎十一郎。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您身材是一直保持这么好吗？ 反正从成年之后就长了10斤，现在40多岁了。 保持的这么好， 现在130啊，还行。 哎呀， 太让人羡慕和气愤了。 你混混也切不了多少肉下来。 对， 您起的这个名字是因为您爱看古龙的小说啊，还是 萧十一郎？ 对呀，还是因为您爱听某人唱歌的作品，所以起这么一名。 其实跟都没关系， 都没关系。 还没有互联网的时候，我是用这个做笔名的投稿。 啊， 起这个名字呢，当时觉得吧，中国古代哈，这个其实这个郎这个东西挺好的啊。年轻男人都是某郎某郎某郎，唐朝的时候，十一呢是从这个就是士为知己者的士拆出来的。 哦， 因为我姓周嘛，里面有一个这个字儿。他叫十一郎，觉得挺好，好上口啊！ 是，不错不错，很。 你看人家这艺名起的，有说的， 就是不，通过哥哥这么一个解释，我觉得他，你想士为知己者死，那同样女为悦己者容，他这两个是。 哎， 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不过那从这个名字能看出，他应该是一个特别喜欢交朋友的人 啊。对， 是吧， 朋友有点多吧，反正是通讯录最多的时候是5000多人，后来删到3800。 是要不微信加不进去了。 微信反而没这么多人。 是的。来，还有另外一位我们的老朋友。 嗯，无需豆蔻啊，知名媒体人，环球旅行家。 嗯， 大家好，我是无需豆蔻。 是的。今天两位来呢，其实我们就想跟大家说说，比如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可以说说您今年的春节长假您安排是怎么过节的，也许是在家里，也许是出行，包括您出行有一些一些什么问题呀，要有什么建议啊，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的这两位嘉宾给大家稍事解读一下，包括怎么玩得更好，怎么吃得更好，这些都没问题啊。 是， 我说了吧， 他对这个确实咱俩去不了。 十一郎干这事儿，咱俩干不了吧？ 对，人家 我又干什么事儿了？ 人家都什么？ 哎，就从登山来说 啊， 哎，真的，因为我老觉得登山一定得是专业的人干。 这个专业这个词儿不好界定，就是说你认真对待，然后呢去接受一些培训吧，然后逐渐的去丰富自己的经验和阅历，保持个良好的心态，这就是专业了。 您攀登，但我就不问您攀登过多少座山了。就是您攀登的这些山，就是有没有一次比如说攀着时候，哎呦，觉得真的是有点危险了，自己心慌了，有吗？ 危险心慌倒有过，但是到那个时候吧，其实遇到比如说我们遇到这种危险啊，很大的情况下都是自己提前已经预计好了的。 其实呢，我知道您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有没有想回家的意思？ 对， 有。哦、其实最明显是第一次登雪山。 哦、第一次 登雪山的时候，我还是个队长。然后呢，把大家都弄好了以后，叫大家出发嘛。 队长当时都想回家了。 6000多米的山，你别看那时候我是队长，我也是一个初哥。2000年的时候，然后那天天气下着小雪，高原反应不太大，但是呢天气很难受。然后呢，我照顾完大家出发，我收尾就走得特别难受。然后我当时就想，哎呀，爹妈把我生出来呵呵挺好的，我跑这来折腾什么来了。但是随那以后呢，基本上每次下山3个月之内脚就痒了。然后又想再出去走走啊。当然也有的时候也会把登山和旅行结合起来，因为往往我们去登山的地方是很偏远的地方。 对， 然后登了山然后立刻就回家，我觉得挺亏的哈、啊、都来了那就转吧啊、嗯、然后登山旅行登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事儿啊。 当您攀到了一座山的山峰顶上的时候，当时心情应该是一什么样的？因为我爬的最高的山 香山是吗？ 香山都没上去， 八大处， 哎，也700多米呢， 真的呀？ 要景山100多米啊！ 就您爬上去以后那种一览众山小，当时那种心情应该是什么样的？ 一般两种心情，如果天气好，状态比较好呢，就觉得哎呀，我终于上来了 哦， 然后四处看看。一般呢，这个四处看，真是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就觉得哎呀，你看，这次挺好啊、嗯。但是也不会就觉得事儿完了，因为还得下山。 嗯， 如果天气不好，那么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情况，就说咱们赶紧合个影，几个哥们儿，我们赶紧撤啊。有一年在南北最高峰就遇到这个情况，暴风雪嘛啊，登顶的时候没有，没事儿，大太阳，过了40分钟以后就改暴风雪了。然后呢，我们一组5个人，我第一个上，要等最后一个上来。然后我们合个影才走吧，是吧？一个队伍的，然后就冒着暴风雪就下去了。 那您爬到这个山，从底下到顶一共爬了多长时间？ 不同的山时间不一样。一般来讲，一座6000米的山的话呢，我们可能在4-5天之内完成。如果是7000， 他不可能说一次性爬完。 对， 他肯定中间要找一个相对那什么的地方，相对安全的地方。 高山是要适应的。你像，如果我们以珠峰为例啊，大家可能对最熟悉的是珠峰。珠峰的话，一般要在1个半月到2个月之间，啊，一次活动， 嗯， 啊，要不断的适应，要运输物资，要来回折腾，然后等好天气，然后呢，就是大山嘛，8000米上大山，我们就说大山得熬，啊，也会熬， 嗯， 熬到后来就是说，一个是你就觉得除了赶紧回家没别的乐趣了，第二个就发现。在山里，我们大家彼此把对方的这个身世全搞清楚了 、那也是哈。 对，因为不聊也确实没事儿干， 是吧？ 是 啊、嗯。那一般登山最好的季节是夏天吗？ 不一定哈，这个要看不同的山脉。 嗯， 我们青藏高原大部分的山峰呢是在4-5月或9-10月。但是在云南好一些，云南可能会在冬天这个时节是好的登山季。四川的大部分山呢，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登，但是都要就是防止这种小气候的变化啊。 嗯， 这个各地方还不太一样。 好 啊， 嗯， 哎呀，如果要是有缆车，不就上去的快了吗？ 嗯，我估计可能也有，他们也不愿意坐。 不是，要上缆车可能比较贵，信用卡全刷爆了以后才到一半。 天气干了， 给 我捶一下子， 哎呀呀， 再提了回去。 因为哥哥说的那些我都能理解。 嗯， 因为比如说他们在规划好了一个路径的时候， 是， 然后到一个平台扎营，可能还要等一个天气， 是， 因为这个天气得到适合的时候，你不能说我硬着头皮就得上， 对， 可能这个是很危险，而且也不负责任的，而且你又是一个当队长的人，怎么能做成这种不负责任的事儿？ 对，就是登山其实跟出去旅行也是一样的，出门要看天嘛。 嗯， 就是人定胜天这个事儿呢，基本上在诗歌里是散文里是可以的， 是是是 啊、在现实生活中呢确实不太可以， 是是是、 啊、 有点难。哎，那您觉得比如说您现在已经算是一个高手了， 嗯、 像我们俩这样的小白，比如说、 嗯、 哎，您要爬哪座山，比如您说了、 嗯、 我打算去四川爬四姑娘山，好好，我们要愿意一块参与，您愿意带着小白去吗？ 我愿意啊。其实我在从2000年开始吧，有一段时间我把自己的正事儿呢就没当正事干，把爱好呢当个正事在干，前后大概有7年时间 我前后带上高山的有接近200个新兵啊， 哦， 啊，都是跟我们大家一样都要上班啊， 嗯， 您二位，我觉得从我目测的身体条件来讲呢，应该没问题， 我还是可以的， 大家要提前要做准备。我们每一座山呢，比如说如果是一座5-6千米的山，您第一次登，我可能至少要求您提前4个月左右就开始进行一个有序的准备，有计划的 4个月 要训练， 类似于体能训练等等。 对，然后呢可能还要求你有三戒，就是烟酒色你戒一个啊， 啊， 就你得戒一个啊， 啊，必须戒一个。 我以为没说都戒就已经不错了。 那烟酒那个啥，其实我们是这么说，其实这个戒不是说真的有什么， 嗯， 而是让你为自己付出点，你就会很重视。 明白， 啊， 明白， 就心态的一个调整。 哦，明白， 啊， 戒电梯。住几楼，反正你要往上爬嘛。先适应一下， 走楼梯是个很好的训练方式， 是吧？ 其实我们日常就是针对比如说出行啊，像这种出行呢，它是一种面向大自然探险类的出行。 嗯， 那么呢其实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是有很多方法，你就利用你在办公室也好，楼梯里也好，都可以训练得出来的。 对，每周去一次中央电视塔不坐电梯， 不用了，就咱们台这20来层，你就每天爬呗，嗯， 把那个给各个办公室送快递的活接下来，是吧？ 那各个办公室要着急了，这快递什么时候到？ 那上直播迟到了怎么办？好，大家如果要有什么问题，包括要跟我们两位嘉宾互动啊，提问，您都可以发信息到 CHWL876, 也就是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平台，我们就可以互相交流。当然这也有几位听众朋友也问了一些问题，需要扣扣呢回答一下啊。 啊， 哎，你在北京过过节吗？ 过 春节哈， 对， 哦，那我就放心了。我就怕你老把大家往国外支。 我不会 啊。好好，那就好办了。这位朋友呢叫 Ducky 啊，也是我们一老听众了。他说，他呢是除夕、初三、初四都要在公司加班， 哦， 就也不是加班嘛，就是要值班嘛。 嗯， 哎，他说，哎，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比如说在城里头，因为他出不去了嘛， 嗯， 因为正好是中段这点时间，那可能他休息的时间加起来有2天。 嗯， 他说在北京，能不能找一个相对人少的地儿，还能跟家里人一起玩玩的地儿，会有吗？ 感觉过年北京哪儿人都挺少的。 确实，除了庙会时间之外，因为北京的话，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一些商场里新开的一些大商场，我觉得还是其实可以去转转的。 嗯， 比如说一些商场里现在做的很艺术，那么呢这个时候连吃带玩大家转转，没事可能年前也忙，包括过年的时间大家可能也没有采有购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春节的空档的时候，我们可以如果真的是在北京又不想去周边， 嗯， 然后呢也不想去人多的地方，就是说庙会这些地方的时候，那么你会发觉可能逛个商场其实是不错的选择。 嗯， 因为如果说在春节期间故宫下雪，那么就去故宫看雪， 哦， 那个时候就叫北平了。 对对对，这个概率不太大。 我觉得我可以补充一下啊，你这个我们女性嘉宾呢就逛商场，这是个很大的主题。 我不都说了吗？ 感觉是个圈套。 咱们最开始就说了，女为悦己者容。 其实我觉得北京还有一些庙会可以逛一逛 啊， 像龙潭湖啊什么的，地毯 啊， 对对对。其实这些呢，它有老北京的这个一些传统的风民俗还带着呢。当然也要考虑天气，比如如果刮西北风啊。 嗯， 就不太适合。另外下雪的话，我一个故宫哈，就是上景山其实非常好看。 嗯， 还有一个呢，其实你找一个制高点，你比如说钟鼓楼那边，鼓楼后那边也很好看。 对，嗯， 我曾经试过，就是有一天下雪，我就跑到鼓楼上去看去了。哎呀，感觉这是小时候那个北京， 对，老北京， 对，特别棒。 对， 狼哥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因为我前两天我自己的公号发了一篇，就是北京曾经到远，就是北京标题就是曾经北京到远方。 嗯， 其实是我原先在南锣鼓巷生活胡同的一个小片段，但是呢，这个中间让我想的，刚才狼哥那一说，其实在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有空闲，你可以骑着单车，比如说我就大概推荐一个胡同游，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生活在北京，并不了解北京， 嗯， 而且不了解北京的老胡同，比如说我们可以从朱市口就纪晓岚故居那里开始骑。开始 哦， 那看纪晓岚的故居，了解一些说纪大烟袋这些，大家可能都会比较有先入为主的印象。然后呢，从那边可以奔着陕西巷八大胡同， 嗯。 那么其实八大胡同并不是过去咱们讲只是真的是妓院，其实它是中国戏剧文化在洛京城的一个发源地，很多戏剧社都在那里头。 所以可以看到谭鑫培的故居呀，然后包括是 梅兰芳梅先生 的梅先生的一些观光石都住过，所以这些东西呢，其实你会发觉现在有单车，正好也是没人，然后呢还挺清闲的，然后大家去转一转走一走，然后了解，包括前门，很多人知道说前门以前就是一个现在游客的地方，但是前门的前世胡同北京最窄的一条胡同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里， 对 对不对， 包括那边新修的三里河很漂亮的，我都没去过， 对对对，其实这些地方呢也可以走走，然后你会发觉找到很多老北京的故事，包括那个门框胡同过去是一条街上是所有老北京汇聚的地方，虽然因为拆迁的缘故很多老店没了，但是现在一些什么卤煮啊那个 小长城啊、 还在，然后还可以尝一尝，我觉得这也是在北京春节期间可以体验的。 嗯， 然后比如说我因为在南锣鼓巷，南锣鼓巷很多人都是从南到北或从北到南，然后直接穿到北楼， 对， 穿到鼓楼了，但是其实你要会去走走，比如说帽儿胡同的婉容宫， 菊儿胡同啊，哎， 棉花胡同的中央戏剧学院再往前走、还有那个岐山凤楼那个砖雕啊、很多人就是因为你要去走进它才会知道，有好多人就不太了解， 对， 但这个时候正是你空闲有心情的时候，那可以去转一转老北京。 是， 嗯， 这跟有一次孙涛就跟我说，哥咱们晚上吃饭，我说好去哪儿啊， 嗯， 中戏呗， 对， 哎呀我说那是一个神圣的 东棉花胡同， 是是 东棉花胡同，对， 说那儿有饭馆，那 吃的臭鳜鱼吗、 吃臭鳜鱼 啊， 嗯， 但好像那店没了， 现在已经关掉了，因为 我也去过 啊， 那个惠松鹤也很好，就是有些店它是有故事的，就是 对， 因为这个胡三哥他是女儿在中戏上学，他是照顾孩子来这边的、但他本身是徽剧大师，他是安徽人、他是徽剧的传承人，那叫卢剧，我刚才可能说错，就是徽州有一派叫卢剧，他是卢剧大师、所以很多人都是隐藏着故事来到北京， 对、 藏龙卧虎， 咱当时只注意人家那个老板的 鳜鱼 了，特好看当时别人给我们介绍 是鳜鱼还是闺女，这事儿能清楚 说鱼好吃 鱼， 关键是老板的那个闺女长得也非常好， 没见过， 我们好，我去好几回呢， 啊、都见着 了，真见着了， 我觉得如果这时候胡三哥在听他得多开心啊， 是，那我就得跟他说说了、你们那儿太不好停车了， 是，但是鱼做的确实， 那咱们还是环保出行吧， 鸭油烧饼啊， 对对对， 特别好， 真的特可惜、 尤其是到就是这个季节，其实现在没了，我特别想念他做那个山楂酒、 真的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喝过， 我喝过， 是吧、特好喝、所以这个老北京的胡同里好多穿插的故事、 其实真的豆蔻，就按照你的这说法，其实这种玩法其实咱们可以就说俩字，就叫味道，对吧， 对， 老北京的味道，胡同的味道，包括老北京餐食的味道，其实都涵盖在这里头， 对对对， 包括你刚才说的很多的地方我都没去过， 下次我带你， 真 对， 真， 你这叫眼边没风景， 找天暖和点儿咱们走啊。天儿太冷，你让我骑着自行车不太好。 其实北京的文化，包括咱们去琉璃厂，好多琉璃厂的这些老店啊，就包括有一些故事，可能我真的看到店的时候，我会去给你讲出来，因为也是了解了。像包括戴月轩是所有琉璃厂唯一姓氏起名的一个店，老戴家的。我上次发的时候别说这是我们家的，我说老板你家太牛了， 好， 就他有很多故事在里面，真的是北京的味道。 那我再问个旁的，因为刚才蓝哥说的他的名字的由来啊，包括他的登山啊等等这些，我大概明白了啊。哎，那你这名字怎么来的？无需豆蔻， 哎，往年龄上戳是吗？ 啊，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看你发的很多的文章，我觉得你还是比较文艺的。就是写的 跟琼瑶有关呀、 还真的没有，其实说实话、有些人开始说是不是没胡子的那个女的呀、是怎么样，其实我最开始起的时候豆蔻呢大家都知道，其实不管是说定义为十六七的女孩、 年华嘛， 年华，但是它只是青春的意思、然后我当时最开始起网名的是因为我身边就是那个时候自己也突然有一个概念，就是我刚结婚然后这样的一个事，就发觉自己一下子就没有那个精神劲儿了，但是后来 啥意思啊，结婚就 没精 神 劲儿 了没明白，是说给老公听的， 是这意思，是就不出去玩了是吧， 就发觉很多的老年，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摄影爱好者，因为他们就会去背着摄影器材，维格知道那个摄影器材有多、 对对对， 然后呢他们的心态都特别特别好， 哎，我先是说， 后来我就突然发觉， 我还说扣儿我帮你背， 说行啊， 然后瞬间就说哎，你就当我没说过， 所以当时看到身边这些个比较年长的 就是一些哥哥姐姐们啊，然后就因为其实都是老大姐了，然后就发觉他们的心态特别比我年轻多了。昨天我还在跟朋友探讨，我说今年我四十，过了年就四十，我说你今年一定记着安给我发一个安慰红包。其实就大家觉得真的不是愿意老去，所以当时选无需斗客。后来我一个年长的六十多岁的一个老大姐就跟我说，她说其实看鱼在心态。后来我想这话也对，后来我因为我的博客这样写，只要我们还活着，趁着青春使劲嚣张，其实就想什么意思，我们活着这个年龄不是问题，所以不需要有豆蔻年华，我们依然活得很青春。 啊，你这个是这个意思，我以为是没有胡须的豆蔻。 好多都是 没有胡须的豆蔻。 豆蔻本来就没胡须是吧？ 有的也有。 然后我们也依然这样年轻，是一个心态的这样表述。 对 对。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你们俩现在从事的这个很多都是相同的啊， 对对对， 只不过可能狼哥他有登山啊等等这些，或者去无人区啊，那个单列你没爬过吧？ 我也爬过， 真的吗？ 我跟狼哥很早就认识，虽然我们一样， 我以前认为他是个山友。 啊， 就我们就是把这个分成，山友是垂直运动的，驴友是平面运动的。 明白明白。 后来我发现他更多喜欢平面运动，当然我也喜欢平面运动。 我是因为后来受伤，我也吃不了那份苦了。就像狼哥说了，给爹妈生的挺好的。 就是从事跟旅游相关的，就是这些行业。哎，那你们这为什么就喜欢一直从事这个？我觉得应该有相同的地方吧。 你先说吧。 你说，狼哥说。 我先说就不对。 没有，因为其实说实话，这是额外插一句啊。他也是我一直的偶像。至少是我还崇拜、还比较尊敬的人。因为我这个人很好喷、好争强、好胜心特别重。但狼哥一直是从写博客开始。因为狼哥本身的稿子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非常的犀利，而且是非常的，就是他是会站在公正的角度去写一个东西，然后那个时候你会发觉可读的点不像别人带有偏激性或者是这种不专业性。我甚至之前写文章还借用狼哥好多文章的。 有、谢，哎呀，说的我都有点飘了，刚才主持人问的我什么问题我都忘了。 没事 啊，就当没发生。是，哎呀 ，Control F，Control C 这事儿好事。当然没关系啊，老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节只能先到这儿了。 好嘞， 咱们没关系，还有时间，咱们可以慢慢聊， okay, 好吧？所以今天呢，我们请来的两位其实都是在旅游媒体人当中很知名的两位，一位是十一郎，一位是无需豆蔻。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是有关于旅游啊，包括关于登山啊等等这些问题，包括您说哎，我可能节后要去哪儿哪儿，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发到我们的 CHWL876 跟我们一起互动。要稍事休息了，广告来了。 老张，听说过2008年奥运会纪念钞吗？ 知道，当时我还去排队兑换了，都没有兑到，我现在还后悔着怎么没早点去呢。 你呀别后悔了，你看看这个2018冬奥会纪念钞，哟，我可听说了，这个纪念钞可是不好弄的，你这是托人多花钱买的吧？ 没有，就是首发价796定的。 在哪儿定的？我现在就去排队。 不用排队，你呀，只要打个电话，用你的身份证报个名，本周五到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直接领取就行了。电话是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 还打什么电话？我直接就去。 不行，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 收藏区景镇，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福犬报喜贺新春，当代商城鼎城店26日至大年初六满200最高减80元，26日至2月4日满1000再赠100积分礼，多买多赠。提前囤年货，就在当代商城鼎城店。 玉，纯粹才美；人， 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爷爷奶奶给您们拜年了， 爸妈给您们拜年了。 拜年是我国的传统习俗，是辞旧迎新的一种方式。 春节将至，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提前给您拜年，祝您家庭幸福。 八达岭奥莱时尚中国年，邀您共迎新春佳节。 2月2日至21日，这里有新春市集、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刘工，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嗯，那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好的，明天就是小年了，很多朋友呢或许提前开始休假，当然了大家都在寻找一个可以避寒的地方，当然了云南海南呢这些地方恐怕成为大家的首选，但是呢前几天啊这个大家对那个地方的寒冷恐怕也就于那个记忆犹新，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寒冷呢已接近尾声，温暖呢马上就会来临，不过呢在此过程当中啊有些地方恐怕气温的波动还会比较大一些，比如说昆明9号10号呢最高气温可能达到17、18度，那么到了11号又会跌回9度，但随后呢温暖还会再度回归，因此啊如果前往昆明的朋友还是要备几件厚衣服，暂时御寒，当然了大家都喜欢三亚和西双版纳，这里的气温呢简直就当然是无可挑剔的了，白天的最高气温就在25度左右，但是话呢晚上在15度上下，整个一天的话都是暖洋洋的，那么今后一周啊气温的总体趋势啊就是回暖，但是呢9到11号仍然会有冷空气影响，回暖的过程呢也是好多波折，那么8号9号各地气温会率先回升到一个小的高点，随后呢周末气温再度下降，降至这个偏低的水平，尤其是在北方气温的这个起伏波动比较大，东北呢也将成为气温转折最为明显的一个区域，作为南方来讲呢气温波动小一些，本周剩下的时间气温的变化幅度不大，但是呢从下周开始气温呢将迅速回升到偏高的水平，尤其是江南偏暖明显，嗯，比如说长沙啊南昌啊下周初啊都有可能逼近甚至超过20度，温暖正式回归。那么呢作为降水来讲的话呢是这样的，受低涡的影响，今天白天这个河北东部山东半岛的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雪，局地呢达到了大到暴雪，像威海今天有中雪转小到中雪，那个烟台呢将有中到大雪，降雪呢可能会对当地的交通出行造成不利的影响，航班呢也可能会延误，那么预计今后几天呢这个贵州西部川西高原青藏高原等地呢部分地区将有小到中雨，四川盆地部分地方呢也有小雨，明天呢随着暖湿气流有所增强，西南一带的降水明显，降水啊它会逐渐的向东发展，那么江汉江南等地啊明后两天将逐渐有比较弱的降水，主要是以小雨为主，虽然呢强度不强，但是呢需要关注降雨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较低，在这里边呢大家一定要及时聆听天气预报， 那么北京呢是这样的，北京呢明天就这个风就没有了，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度，不过呢到周五周六周日这3天又有比较强的冷空气活动，会给北京带来4-5级的偏北风，阵风6-7级，气温呢最高气温在0度上下，最低气温在-9到-8度之间。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工，接下来是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爬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为您播报一下在17:30我们最新收到的交通广播提供的最新的路况。目前呢在北二环的德胜门桥到东至门桥西向东的方向，东北三环、东北四环的内环方向持续车多，还有呢在西二环的北段南北双向车多。受影响呢西直门的北大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西北二环的外环方向，钟楼北桥到西直门桥也是持续车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一小段广告过后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 嗯，我是王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嗯，第二节我们给大家带点补品。 对，说点旁的。要登山吧。 啊， 而得需要点哈。 对，关键是在山上吧，一得调养自己身体，二还得注重这个东西的方便性。 哎，是这个道理。 是吧，你要带那个。 对对对， 还得那个需要这个烹制那个蒸是吧，发3天还吃不了，山都下来了还没发好，这怎么能行呢？ 下山以后再补吧。来，有请我们今天第二节的嘉宾，是来自海燕堂市场部的崔健。欢迎。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海燕堂的崔健。 哎，在节前这是最后一次。 对，节前的。我们可以也说今年的最后一次，因为、 啊、今年最后 对今年的最后一次了、啊，所以我今天上节目之前还有点忐忑，哎呀， 为什么 要结束了？ 啊，哎，明年就不干了？ 不是不是， 今年就要结束了呀？ 吓死我了！ 那也说明你们下周开始就可以休息了嘛？ 放假了？ 不能 啊，也不能是吗？ 对，就是因为毕竟销售岗位其实就是这样，比较辛苦，就是一年四季大家休假的时候反而可能是最忙的时候，包括我们现在如果。有听众去到我们海燕堂的门店的话，会发现进到门店之后满地都是货、 哦、 就是因为现在确实是销售的这个旺季，包括现在走亲访友的这些人越来越多， 嗯， 所以如果去到门店之后发现一地的货的话，一定要请大家也多理解、嗯、多谅解。 好， 然后今天的话其实也是为了迎合这个中国的农历新年，所以的话也同样给大家带来一个在我们目前的门店销售当中的一个明星 单品，也是我们说的一个明星产品， 对， 就是海印堂的这个净干海参、 嗯、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印堂的净干海参55克装的，正常的话我们现在门店售价是1280，但是今天的话我们给到听众的价格是880元，而且还要赠送我们这个专用的泡发杯，而且我们也是为了迎合这个节气有一个金色的手提袋，然后还会再赠送这个藜麦，还会再赠送菜谱，所以我们会发现哇，今年送的相当于一个大礼包的这个形式了啊， 是是是， 就是你买了海参到家，所有的一系列的东西我们都提供到给你了。 那也就是说，今天 嗯， 咱们通过节目一直到19点的时候也会跟大家分享，是吧？ 是。 那也就是说，让大家发关键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 嗯。对，然后发这个关键词“海参”到我们这个“吃喝玩乐”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会有两个链接。上边的第一个链接是一盒装的880元，下边的第二个链接是两盒装的。如果我们购买两盒的话，会再减60，就是1700元，可以买到两盒的这个净干海参。 嗯，好。如果要是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能够看到在崔健前面、 嗯， 其实他就已经把这个产品已经摆出来了， 小蓝瓶儿， 嗯， 是，这个就是咱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标准的这个 礼盒， 对，食物 啊、食物 啊、对， 哎，那这个小瓶儿当一共有多少瓶啊？ 我们这一盒里边一共是18个， 18个 ，然后我们如果这个能够看到视频的人会发现，它是每一只都是单独的瓶装的， 对。 就是我们把它形容像一个待字闺中的黄花大姑娘一样，等待着被关爱和呵护， 哎嗯、 所以这也特别、哎、 你太会了解了， 都不好意思吃了。 所以这也是特别适合，尤其在这个季节和这个时间去作为一个礼赠的首选。 嗯， 包括如果我们有一些听众会习惯在电商平台去购买的话，也会发现电商平台现在这个单品的价格，我今天在来之前看了一下，是1099。 嗯，也算便宜了。 对，也算便宜了。你跟原价比也算。算优惠很大了，但是跟今天在节目上的这个价格的话， 嗯， 我至少我 简直不能 比， 没法是吧？ 对、嗯，真的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嗯，而且没有其他的这个优惠赠品。嗯、但是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赠送这个藜麦、 嗯， 因为其实在之前的话，我们有讲过说这个藜麦实际上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来取代小米的一种食材， 是一种麦片吗？ 藜麦它其实长得跟小米特别的相似，只不过是在这个藜麦煮开了之后，它会有一个个的小尾巴。就是藜麦的这个芽，然后藜麦它相对于小米来说，它的这种膳食纤维会更多一些，更丰富一些，所以它对于我们的身体会优于小米的这个健康。所以我们之前一直推荐说做这个藜麦海参粥，那么今天的话除了有海参之外，我们把藜麦也赠送给大家，让大家可以在新年的时候一起家人煮了一个大锅的这个藜麦海参粥，也来符合一下这样的一个气氛。 嗯， 嗯，好。你刚才说了在竞品啊、 嗯， 其他的地方、 嗯， 它的价格， 对， 因为你想，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觉得网上的价格应该都是最便宜的， 对， 但是你说了，今天在直播当中一直到19点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嗯、 一定是最便宜的， 对， 那比如说人说，那好，那我们来说产品，产品跟他们会有什么区别吗？ 嗯、其实产品的话，在现在门店，只要你看到的是海印堂的这个净干55克，不管是电商的还是我们的直营门店的，所有的我们看到，包括今天吃喝玩乐的产品是一模一样的，就产品的品质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我们不能说因为价格便宜了把品质降下来了，这个我们永远不会这么做。 明白。 嗯，而且现在的话，其实市面上，尤其在这个季节，因为我刚也是从门店过来， 嗯。 也是，就是很多消费者说我在选海参，选什么样的海参？很多现在的话，比如说市面上常见的即食海参，直接打开袋儿，化就可以吃， 撕袋儿就可以 吃。 对，然后还有就是最传统的叫淡干海参，我要像�刚才涛哥说的，要泡个3-4天，然后还要煮，还要剪，然后才能够去食用。就是传统的淡干海参比较麻烦一些的，还有就是这种净干海参，实际上在现在的话，我们反倒会建议大家，因为时间没有原来那么充裕了，而且现在这个生活节奏也比较快，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去选择一些便捷性的这种产品来进行购买。 嗯、 但是净干海参相对于比如说即食，人说即食更便宜。更优惠，但是其实即食的话，它相对来说它的一些，比如说储存条件呀，包括口感呀，都会略弱一些。包括你说送礼，如果送即食的， 不好看， 看起来也是怪怪的。 是， 所以净干海参，我认为是在这个节气当中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嗯，好，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海印堂的明星产品， 对， 您就直接发海参两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链接。 嗯， 而且呢价格也应该算是最便宜很特惠的。而且您要是说哎呀终于反应过劲儿来了，您说行那我明天去买， 嗯， 可能 没有了， 没有了， 都没有了。包括您因为现在在北京他们的门店很多 很多， 对，比如说像我们隔壁的赛批啊， 嗯， 包括东三环那边的燕莎呀， 对， 都是有他们门店，您也可以就做一下对比。但是明天去做了对比， 嗯， 可能这个价格 也 没有了。 是 的， 我建议大家先购买再对比， 是是是， 对， 肯定不赔， 对 吧？ 绝对不赔， 对对对， 嗯， 对，发关键词就两个字，海参。像思蒙问的问题，他说：“请问一下，55克是多少个呢？” 55克里边是18只，就18只，对， 就是咱那一盒， 对，就是这一盒的这个量。 嗯， 因为我们说现在这个季节送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的性价比一定要高。 嗯， 所以18只，所以我反倒会建议在，如果你要是送礼的话，买两盒1700块钱，价格也优惠了，它的性价比也会更高一些，而且好事成双嘛，尤其在这个时候，所以一定要选择两盒的这个产品。但是今天的话也有限量，虽然相对于之前会多一些，有100套，但是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广大的这个听众来说，其实100套的量也 不 是非常多的，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一定要抓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下单和购买。 这个杯子就是那个泡发杯是吗？ 对，这个蓝色的杯子就是这个泡发杯。有的时候会有听众问说，那我可不可以用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泡发杯，我是某某某地产的，然后这个保温效果也好，质量也好，但是其实我们反倒会建议还是用我们专门给大家配的这个泡发杯。 这个杯子是送的， 对，是免费送的， 含在880元里的。 哦， 对，然后这个杯子的好处就是，它实际上是根据海盐堂的这个海参，它的这个泡发程度来进行它的保温调节的，所以我们建议这种杯子，比如说同样是泡8个小时，但它的口感一定会优于你用其他的泡发杯去泡发。包括它这种食用方式，每天早上，这个晚上的时候睡觉之前，把这个海参放到这个开水里边，放到杯子里边进行拧上盖儿，然后泡发8到12个小时之后，也就意味着我们第二天早上醒了之后就可以吃了，而且它这个口感要更加的筋道一些。 嗯， 这个时候你再用来煮粥啊，或者再进行一些其他的菜品烹饪也更加的方便。 哎，你们那杯子是能控温吗？就是 不是 还是就是我因为我最近研究好多那个咖啡杯什么的，它就是你比如你多热的水倒进去以后，它比如说给你保持一个你最适合的口感，就是它永远比如说20几度，这是你喝着最舒服的，它给你保持比如说6个小时或者8个小时。那你看他说这个他们这杯子比咱自己乱用那保温杯什么的泡发要好，那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技术在里头？ 其实这个涛哥说那个杯子啊，我原来也有过， 是吧？ 但是后来因为有一些网评的东西，我就把它给 pass 掉了。 嗯， 其实我们说这个控温不是说它有一些先进的高科技，是这个杯子的泡发的，就我们所谓的保温的效果或者泡发的这个效果，更利于海盐堂的这款净干海参的胀发和它这个口感的这个优越性。 哦。 对，它其实你把它理解成一个单纯的泡发杯也没有错，但是它只是更适合这个净干海参。 嗯， 包括 好， 明白了。咱进一条广告啊，接着回来说。 100公里有多远？在北京，2环路全长32.7公里，3环路全长48公里，4环路65.3公里，5环路99公里。人保直销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来，咱接着说回咱们今天要卖的这个海参。 是的，刚才有听众朋友不是问吗？说550克是多少？ 55克 啊， 一下多了他就亏死了。 啊，没事没事，因为包括也有朋友说，那两盒多少只啊？您乘2就可以。 36只， 是的，是的。哎，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品质是应该属于什么品的？ 海参的话，现在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海参，实际上是在海参品类当中，干海参品类当中的特级海参。海参， 嗯， 就是至少在目前的海参行业当中是品质最高的了， 嗯， 因为其实现在行业当中把海参会分为2级、1级和特级，那么会根据比如说它的含盐跟含水的不同来划分它的等级。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净干海参里面的含盐量只有12%，就它的含盐量会非常低。比如说现在传统市面上 干海参基本上18%或者是20%左右，然后含水量只有10%，但是这是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标准。但实际上在海盐塘，我们对于产品出厂之后这个质检报告当中，我之前看了一下，净干海参的含水量只有0.4%，所以基本上这产品是不含水的。 嗯， 但是有人会想要，那你这个里边会不会有一些添加的东西，包括我们在海参的比如说打捞啊，然后这个清洗煮制烘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添加任何的一些外来物质的，只保留原有的海参的这些营养成分。因为我们说吃海参，实际上你吃的就是它的营养。如果你添加了比如说盐也好，糖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成分也好，可能就会破坏到这个海参的营养。包括我们说海参的这个营养里边有一些东西是怕热的， 对， 所以在海参的加工，现在市面上基本分为两种，一个是叫热风干燥，就我通过非常高的这个温度来把海参快速的烘干，这样的话它上市的时间会快。还有一种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种净干的冷风干燥的这个工艺，基本上温度就会在30到40度之间的这个冷风来去慢慢的去吹这个海参，让它里面的水分慢慢蒸发掉，然后达到一个高的这个海参的纯度的这个产品。所以我们说现在市面上至少在我看到的净干海参的品类当中，真的是不是自己夸自己，真的海盐塘的品质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对，就等于现在这个技术啊是越来越进步。 对， 过去大家买海参的时候一般买干的，要么跟你说我们这是盐干的， 嗯， 是吧，要么糖干的。 对， 糖干现在已经明令禁止 了。 对，就是如果再有人跟您说我们这是糖干的，举报他啊，这属于是违法。刚才我们说盐干的， 嗯， 他那盐肯定在里头也会占一定的分量。 对， 就是大家买你就买的不光是海参了。 嗯， 行，他们这个反正目前是我听到的就这个技术吧， 嗯， 它肯定是你最实惠的，买到的基本都是海参。 是， 这个就比较合适。哎， 那你比如说打捞上来之后，你除了用这种方式以外，因为人说了，那比如说海参里头也得把那乱七八糟的都去除， 嗯， 对，包括对呀，啊，包括有可能里头有一些脏东西，这些你们都怎么做的？ 这些的话，其实我们在出厂之前的话就已经把它这个，比如说我们说海参的这个沙子籽是必须要去掉的，因为它里边会有一些海参的骨片在里边，会影响到口感。然后我们会把腹部切开之后，里边那些肠子内脏会完全的清洗掉。 对， 但是海参当中营养高的，比如说海参筋，我们是完全的保留的。所以在我们泡发海参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海参里面大约有4到5条的这个白色的这个海参筋在里边，这是海参营养很高的地方。有一些不是特别了解这个海参的一些人的话，会在加工海参的时候特意把这几个东西去掉。 嗯， 但实际上我们说海参里面，比如说海参皂苷，还有海参的酸性粘多糖，对于心脑血管非常好的一些有益成分，其实都在这个海参筋当中。所以如果要是大家买了海参，千万不要把这个筋去掉。 哦，但是好多人分不太出来，就是一剪子下去，然后一手指头一抠，就都抠掉了。 崔健的意思就是，您只要拿着他们的这个泡发杯去泡发一宿， 嗯， 大概10或者12个小时， 啊， 然后早上起来拧开盖，您就直接吃，一点问题都没有。 哦， 您什么都不用再剪了， 因为它本来已经是熟的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 哎，不过呢，在此呢，我们也得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当您收到产品之后，要先查看一下外包装是不是完整。 嗯， 那如果要是有异样，最好要先拍照，并且要求当着快递员的面打开包裹，检查产品的完整性。如果发现破损以及缺损，一定要记住拍照，并且第一时间跟我们取得联系，避免给大家造成一些损失。 嗯，对，因为其实现在的话，尤其年终，它的物流发货量会非常非常的大，包括我们现在北京的门店，有一些门店收到货，可能也会有一些产品外包破损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听众在收到产品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及时的打开产品，看看有没有破损这个情况发生。 嗯，好。嗯，再重复一下，一盒装是880， 对， 那两盒装是880×2吗？ 是880×2减60，就是1700块钱可以买到两盒。 哦， 然后赠品的东西我们只是双倍， 明白， 不会给你有所 哦，明白，就是买一盒我们送这些东西， 对， 两盒就是双倍的这些， 是的、嗯、 好，那在此再让崔健重复一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海参。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燕堂的净干海参55克，装正常的话市场售价是1280元，但是今天给到我们听众的价格是880元，并且赠送半斤装的藜麦一盒，还有这个专用的海参泡发杯。如果买两盒的话，立减60，1700元，赠品双份儿。 嗯，哎，我真的不知道，因为赛批我很久都不进去了。 嗯， 那里头咱们的门店同货卖多少钱？ 1280。其实我们如果能够看到视频的这个听众的话，发现这个产品的价签还没拆， 哦、 就是我临上 从边上借过来的。 对，然后一会儿还要还回去。 明白，明白，明白。 那赠品一样吗？ 赠品没有 啊？ 对，我们在门店去购买海燕堂的这个干海参产品的话，是满3000块钱以上才会有这个赠品，然后正常的话3000块钱以下，比如说你单独我只想一买一盒、 哦、 是任何赠品都没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今天的节目当中力度是最大的？ 嗯，那海燕堂你们在网上也有售卖吧、 嗯、对，网上也有、 嗯、 比如说天猫。 嗯， 这个其实这产品的话，如果我们听众去看天猫的海燕堂净干海参销量的话，会发现55克也是在天猫当中销量最好的一款， 哦， 1099，这是我今天上节目之前刚去查的一个价格，也没有这个优惠。其实你算1099，还是差了200来块钱， 对， 200多块钱。 对， 所以、哦、节目当中购买一定是最优惠。 所以天猫也没有赠品。 嗯，对，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买两盒？千万要买两盒。 不过我们在节目当中，因为是特惠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节目嘛、 嗯， 而且仅仅截止到今天我们节目结束，也就是19点，在19点之前、 嗯， 您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的微信公号当中，您啊发海参这两个字，您就可以进入，看上面有两个链接，一盒的和两盒的，而且这个价格呢也仅仅持续到19点。 对， 过了这个时间没油了。 嗯 嗯， 反正一共就那个，崔健再说一遍咱那些赠品啊什么的。 我们就先说一盒的吧，两盒自己盛好就可以了。赠品的话就是其中包括了半斤装的藜麦一盒，然后这个藜麦海参粥的菜谱一张，金色的手提袋一个，还有专用的净干海参泡发杯一个，还有就是识货55克的净干海参一盒。嗯， 而且除了我们节目当中它特惠这个价格肯定全网最低，同时可能在节前崔健他们海燕堂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这也是最后一次了 、 嗯、所以您千万别想啊，没问题，下周三我再等着。 嗯， 没有了。 嗯，下周三就快过年了。他们也过年去了。 是的，是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崔健的直播到这儿也得告一段落了、 嗯、 还是那句话，如果您要是感兴趣这个产品的话，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号上发两个关键词，海参这两个字，但是截止时间就是19点。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接着跟大家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12年投研老将，前以王牌基金经理王宗和旗下基金入选工行 AI 投，入选工银财富基金指数，掌舵鹏华策略回报基金，代码004986，工行有售，详询4006788999。基金投资需谨慎。 通知：为纪念2018年冬奥会盛大开幕，特别发行的2018冬奥会纪念钞现已面向中国区限量发行，统一发行价格为796元。为了打击市场上的假冒货品以及恶意高价炒卖行为，让大家购买到真正由官方发行的2018冬奥会纪念钞，特于本周五至周日举办热购活动，请想要订购的市民朋友拨打统一认购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来进行实名认证报名。

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程，会生活，日子炫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小段的广告过后，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三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这一阵要去哪儿玩呢？嗯，没有想好，所以今天的嘉宾很重要呀。 如果现在还没有想好， 嗯，可以不用去了， 就不要去了。来，再次介绍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十一郎，著名登山者、旅行家、青藏公益先锋人物；另外一位呢是无需豆蔻啊，知名媒体人、环球旅行家。两位呢肯定在玩这些方面都相对专业，而且我刚才。利用工作之便啊，分别问了一下，因为都是笔名嘛，十一郎的名字，包括啊无需豆蔻这名字的由来， 哎 啊，也大概 都非常有意义， 是是是， 嗯， 所以以后给你起外号就叫胡须豆蔻， 说起来 哎，对对对， 我觉得这 个 不错，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啊， 开玩笑，嗯，因为两位对旅游都比较资深了嘛，比较懂，我就特别想问问二位，哎，你们报过团吗？ 他们都是组团的，我觉得， 所以得问嘛， 别人报他们， 或者说在最开始的时候，比如他们也是小白的时候， 对 对吧？哎，报过团吗？ 我报过一次团，1997年我在西双版纳，因为我从昆明去西双版纳，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去， 哦， 我就报了一个昆明去西双版纳的团， 哦， 然后呢，就是为了到了那儿以后。把他们抛弃了自己玩，然后去了打洛， 私自脱团。 那他团很短，他团就玩三天就回了， 哦， 我就在那儿待了十几天，把西双版纳附近七八个寨子全跑了一 圈。您就等于其实是蹭了一车， 对对 对, 对 吧？就是不知道车怎么过去。 当时比较陌生嘛，而且那个时代网络资讯比较少， 是 先把我带过去再说 啊。哎， 我也 扣扣呢， 我也跟过团，其实还是有最开始刚开始，因为国内的话我还是没有跟过团，但我第一次出国包括去一些想去的地方的时候还是最开始报过一些团，因为语言上可能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大障碍，后来慢慢走久了发觉自己已越来越习惯自由行了，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团游呢还是根据大家出行的近况，一般我会给老人和孩子的情况下还是都习惯，尤其是在节假日的情况下还是报团，因为酒店啊还有机票你会发觉很难订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旅行社来帮你解决更痛快， 动不动大气包机，是吧， 啊，包了一只走地鸡给吃了。其实我个人是这么看的，就这些年国内这个出行这个局势在变， 哦， 以前呢以跟团游为主，团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是吧，然后停车撒尿， 嗯， 那么现在呢就是很多元化了，比如说有这种叫大自然体验型的， 嗯， 有这个人文探索型的，也有呢合家这个休闲度假型的， 对对对， 那不同类型的出行这个目的可能就决定了你的组织方式是可以不一样的， 嗯， 再加上这些年我觉得国内出行的人本身啊，包括消费者本身啊也更成熟了，过去呢就是说听说哪儿好怎么着不知道，那么我就报个团，现在说哎我想干什么啊，听说哪儿好我自己琢磨琢磨怎么走，这样更多的，因为我也在一个这个旅游企业的一个上市公司当顾问嘛，那我也看了一些数据，这些年呢自主出行要比被动出行要增长的快得多啊，这我觉得也是个好事儿， 是的， 啊， 是的是的，其实也不是说自由行就比跟团行就好多少多少， 是， 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跟豆蔻说的那样，就是按需，就包括现在有很多的旅游的垂直网站，它现在叫半自助游， 对对对对， 我觉得也不错哟。 没错没错，它就等于帮你把酒店啊、 机票啊订好，是帮你把签证做好，然后你到那儿以后你就撒欢自己玩， 是的， 这也挺好的。 然后包括 还会有一个人负责在酒店接电话， 是 就是怕你比如走到哪儿走丢了、 哦、 然后弄不明白了，或者你就给他打电话，他就负责告诉你啊，你现在要坐300是吧，走到哪儿换456然后你就回到家了、就类似这个意思。 你说的还是奔延庆那条路， 一云也行啊。 其实现在旅行不管是旅行社的产品还是自由行的产品，其实我们要专业术语来讲就是在把它碎片化， 对， 就是按需搭配。 嗯， 所以说呢，旅行来讲，不管是跟团还有说自由行，你的需求你会发觉在现在整个一个网络发达的时代，它不成问题，很容易解决。不像像狼刚才说，我们最早出去的时候，甚至我刚才在私聊的时候说去伊朗，我那时候去伊朗电话都是不通的。 哦， 那个时候你可能在尽可能是在国内做好各种攻略，然后到目的地尽可能按照攻略的时间去走，都不敢出差错。因为一旦出差错之后，你很多信息是断档的。 对。 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一出去各种信息。甚至到当地收、吃东西，我讲过，我说去美国到当地了，先搜中餐厅，发觉图片样式 全有。 移动互联网时代确实改变了我们出行的很多细节啊。 对， 嗯，刚才二位都讲到说要做攻略， 嗯嗯。 那比如说像你们，因为在这个圈子经营时间已经很长了，去的地方也很多了，那你们要出去，比如说自由行之前，也会有攻略吗？ 嗯，我个人是这样的。我呢会有一个大方向，比如说我去年吧就近的时候，我呢自己开车把新疆和青海走了一圈。 哦， 因为以前都走，但是呢没有细细的走，那么我就花了24天在当地开了7000公里。那么当然我要去哪儿，我要看什么，我心里是有数的。 嗯， 那么到了那儿以后呢，它就有弹性了，而且呢当地的朋友会告诉我说哪哪哪你要去， 嗯 啊，这个呢之前你还不太了解。 对对对， 那么这个就是大方向有，大的几个点有了，然后呢总的时间有，保持一个弹性，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嗯，好， 我见了。 狼哥，这个我也是我的出行。以前最开始出行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因为网不发达，大家攻略会做的比真的确实很详尽。 嗯， 甚至我昨天还有在翻到我10年前写的攻略的时候，会提前装什么，带着 哎呀， 一二三，甚至列了20几条我的装备，然后我需要 可以去登山了。我们登山是怎么干的？登山连食品多少克都要算好。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背了65的大包去的伊朗。 对， 哦，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你很多出行，但是现在我就是也是可能玩久了，大家可能是尤其是老出去玩的人，大家有一个心理，就像狼哥他刚才说的，就大方向。比如说，我就拿去年我摩洛哥自驾来讲，那我知道我哪天入境卡萨布兰卡，我哪天从卡萨布兰卡回，然后在这个大方向中，我会穿插了很多我原本没有计划去的地方，因为可能资料不全，或者是并不是自己想去。就比如说丹吉尔，是那个北美大陆最底端的。那么就是非洲洞什么在那边，三是直布罗陀海峡。一说直布罗陀，大家很多哎，我都到这儿了，我还不去吗？我一查临时百度，哎，发觉就2个小时开车过去。 哦， 那我就 去一下吧， 我就去一下。那我无非是晚回到卡萨布兰卡2个小时，所以它比较弹性比较大，也比较随意。但是大方向还是要计划好自己的回程时间，不要耽搁。 对， 对， 就是现在。 那像你呢？ 我都是别人。同伴做计划，但是我们其实没太有计划，就是基本啊，就是定一个，也是像刚才二位说的，就只是定一个日期，就是你到这儿，比如说到那个延庆待2天，然后奔密云，就只是有这个大概的酒店的时间点而已。而这当中你要玩什么，除非有那种必须提前在网上预约好你在这个点儿必须去的那种景点，其他的时间就是大家非常随意，就是溜溜的呗。因为我觉得现在咱们出国以后，你就是到世界各地，你就会发现其实大城市有很多的类似性，就是你在一个地儿，你在网上看攻略写的这好那，但是你到那儿一看吧，你觉得新鲜感并没那么大，觉得也就那样。然后 听景不如看景， 对吧？ 对，而且看攻略还得会看 啊。对对对， 就是你 这个。这个咱 你得看出干货出来， 对对对， 你不能看的 就 是水货、 这个、 我觉得最重要的啊，我现在出去玩最重要就是跟当地人聊天。 哎， 这个其实是特有意思的，就是你到一饭店什么你就跟人贫吧，就是他们那好多，我觉得外国朋友有的时候比中国人要更善聊一点，就是中国人有时候还内敛，就是不是好特，只要不喝多一般话都不太多。外国朋友是属于那种他可能没事儿站那儿，他不用喝酒过来就哎哪儿来的呀， 是吧？什么就开始跟你聊，你就找那当地的人跟你聊，你说哎，你们这片有什么好玩的呀？你们晚上去哪儿喝酒啊？是吧？哪个餐厅哪个菜好啊？他都能跟你聊出来，往往这些特有意思。你看我前两天就你看刚才那个十一郎哥不是说他也去新疆，我前两天翻那个马玉都那书，他写了一个叫两毛钱一角，就是写他好多年前了，他说在阿克苏说那个看着那有那大杏树在那儿，然后说为什么两毛钱一角， 踹一脚， 对，你给两毛钱踹一脚掉下来多少都是你的。他说当时自己觉得年轻力壮不能吃亏啊，然后找了一棵巨粗的树，然后看那树上的杏儿是最多的，狠狠的卯足劲儿踹了一脚，说那树岿然不动。然后他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不踹那棵树，因为确实踹不 下 了。但是你踹完这脚你得给人两毛钱，然后你才能再踹另外一脚。我觉得这些啊，就是你到了当地一些弹性时间才能体会到的一些东西，还是有意思的。 对，我觉得孙涛这也说特别对。我这些年我出去玩，包括去什么印控克什巴控什米尔啊，什么南美啊，什么等等，我就发现有一点啊，就是其实跟当地人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光看景，你得看别人怎么活着的，他吃什么，他乐什么。还有什么好玩的没有？ 哎， 这样的话，你这个人生啊，你能活成两个人生、三个人生，否则你就活你一个人生，多亏得很。 您说的这意思，实际上就是有的人玩可能就叫走马观花， 对， 但有的人玩那叫深度旅游，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对, 对、嗯，哎，其实就像刚才您其实说的那个，我也想接下来想说，因为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没有您二位的这种经历， 是 因为毕竟从事着这个嘛， 啊， 所以去的地方看的地方很多，吃过的亏可能相对也多，所以就知道好这是什么样那是什么样。但是很多的听众朋友说我也可以自由行啊，我没问题啊，但是我要找攻略，但是这个攻略就像您刚才说的，他这个里头水也是很深的， 对， 因为有一些人 是收钱写的， 哎， 是吧？ 有一些人他是真正自己自发的，说我去的这地儿就是真好， 哎， 但是看的人他真的很难甄别。 对， 您比如说像餐饮圈啊，一般都是我瞎说的啊，比如说好，我其实呢要推荐孙涛这家饭馆， 哦， 但是我又一想。单拿他不行啊， 嗯， 你想他这家饭馆是一做烤鸭的，北京烤鸭的多呀。那好，我起一个标题党啊，起名就叫北京十大烤鸭好去处。 哦， 啊，比如说上头我开始说了，啊，什么变异坊啊，全聚 德 呀， 海天阁呀， 啊，什么董啊，什么这，然后最后一个 孙家店， 哦，这几家都不错。 哦， 哎，那您一看，哎。写对呀，啊，这些家，哎，就孙涛这家没去过，尝尝呗。 哎 哎， 来了， 对， 所以他是有 套路， 哎，有点套路的， 没错。 所以像您刚才说的，那这些攻略里头水也很深，我怎么去甄别呢？ 对，咱进一条广告，然后回来让那个十一郎老师给大家回答这问题。 好嘞，好嘞。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好啊，咱马上听专业人士说说。王维的困惑就是怎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那里头那些关系户啊给他剃掉，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是，我一看无需的剃， 对啊。因为啊，我这么说，就是作为旅行达人有好多啊，他们去可能是人家比如说当地旅游局请的，或者说某航空公司招待的，那你不能人家好，比如说王维航空公司招待，然后写一篇游记说，哎呀，这个航空公司的餐真是太难吃了，座位特别窄，你肯定不能说这样的话。比如人家旅游局，别管人家招待的好不好，肯定回来得说，哎呀，这个地方风景如画，是捡那个重点的景点说一说，可能有的话吧，不全说，但是他反正都有点打折， 是是是， 得有点面子成分，怎么把这些给剃掉？ 我有一个推荐哈，啊，首先说在此之前啊。很多年前互联网不发达的时候，我们背包客是有一本书的叫 Lonely Planet LP， 哦， 基本上、哦、 孤独星球， 哎，孤独星球基本上它能够把很多国家它单测给你，当然你要扛本书出去也很累， 对， 也可能是国家大你就去一个州你不撕两页也不方便。现在有什么呢？ 电子版。 现在有不仅是电子版，现在是有一些专业的做出行的网站，比如说像马蜂窝是吧、 嗯、 知名度不是很高但也不错。 嗯， 那么包括像以前这些什么百度旅游啊，这些网站，它会针对一个旅游目的地，它会做路书。这个路书是谁做呢？不是网站自己做，它要请玩得特别熟的、嗯、口碑特别好的人，然后呢他会把衣食住行哪儿好玩哪儿值得去景点怎么什么情况住宿什么样全掰得清清楚楚，包括怎么进这个国家，包括怎么办签证，怎么换货币，然后你就下载个 PDF 文件就行了。 哦， 而且它切得很碎，它不会说一个中国给你一份那就疯了，那基本上读三天没读完。 嗯， 它比如说啊，它给你斯里兰卡给你一个，然后泰国甚至给你两个三个啊，清迈中心一个，沿海来一个，这样的话有针对性的上网去搜索这一类的路书呢，我就觉得值得信。我自己有的时候也参考，现在毕竟嘛，个人的资讯还是有限的， 对， 这是现在非常可行的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呢，其实是找这种口碑比较好的这种像豆蔻这样的同志啊。 哦， 他呢去一个地方吧，豆蔻很有批判性，所以说他不会说假话。 哦 啊，你把他那个批判性稍微去掉一点，里面就有很多干货。 对 啊，就怕看什么人的攻略呢，就这人没出过门一看，哇 啊，全世界哪都好、 哎、啊，或者哪儿都不好，说哎呀厕所有个苍蝇没法住了， 嗯 啊，朋友这苍蝇要是在餐厅里不就更没法住了， 对 是吧， 对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先首先要找到有效的这个信息来源， 嗯 啊，那这样我觉得在做计划的时候就方便很多。 好， 哎， 来 扣扣。 因为狼哥刚才从比较实用性的给出了，因为马蜂窝的一些攻略我自己也会去借鉴，因为它比较，它属于一个像平台整理似的，比较详尽。 对对对。 然后呢，我自己给大家的建议其实是这样，像刚才维哥说这个吃，其实餐饮我是这种会看攻略但不会按照别人攻略去走的人、 嗯、 因为我们以前自由行的时候见过很多人，我说这家酒店好，他会背着包半夜到了他也会去找这家店。 哎哎， 懂我的意思。比如说丽江啊，这家客栈好，就死活拼命去找，在丽江想大半夜的、嗯、你拎个箱子去找包你会崩溃的。所以我觉得很多旅行是记得一样随遇而安，而且吃的东西是这样，有些人不喜欢吃辣，我再告诉他火锅怎么怎么好吃、 哦、 你会发觉他依然我接受不了， 对 对不对，每个人口味不同。那我也只是给他建议说这个比较适合我的口味，比如咸了腻了、 嗯、 比如说咱到西安去羊肉泡馍，很多人推荐每一家，那我会告诉他我为什么会喜欢这家、 哎、 但我的点是我的口味不代表你，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有一个判断性的、 嗯、 对于吃和住的概念上来讲，我觉得是需要，比如说去海南、 哦、 你在海滩湾房你非要订那个海南的就是海口的房，那是不现实的、 嗯、 对, 对 不对，所以你要根据你的出行目的地，然后结合着借鉴别人给出来一些建议，而且这个比如说他推荐的餐厅离你的很近，或者你也正好自驾，或者是酒店也同等，哎，比如说我带孩子去这家酒店是合适、 嗯、 所以首先是自己学会判断，然后所旅游攻略里最值得借鉴的是什么，是交通。 哦，对的， 这个是最主要的，像刚才狼哥说了、嗯、怎么入境出现一些问题，然后包括甚至说航班的问题、 嗯、 包括我们到了当地，因为如果内陆交通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到那个国家是不知道的， 对， 只有经历的人才会知道，所以这些信息对于你来讲是实用的、 嗯、 那比如说像刚才说了，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城市玩得很嗨，我可能停两天，那如果你按照别人的攻略走，你可能下应该隔天就去那儿了，但是 这种攻略是一种参考，对吧， 对、 嗯、甚至其实比如说我的经验，我去年去了趟斯里兰卡，实际上呢我一直想去，我身边很多朋友也很熟，我还是先下了这个路书， 嗯， 然后呢我把几个路书对比一下，然后选我的、 哦、 比如说哎我觉得首都不值得待， 嗯， 然后呢我去看一些上座部佛教的几个重要宗教遗址，别人都说哎这个景区半个小时就行了，我一看对我来讲别说半个小时了，半天都不够、 哦、 那我就好， 对， 我就慢慢带着我的想法去转，这个时候呢并不是完全依照它， 对对对， 而是找到它的特点，你关注你多花点时间，你不关注你可以过、 嗯、对、 就是、这样就有弹性了， 就是大家要搜自己这一趟旅行的那个、 啊、 就是你最重要的那个点， 对， 就比如 我要出去，我肯定先搜这个城市的餐厅。 嗯， 就是你让我那个去看好多那个自然景观，我还行，有好多人文景观，包括这个博物馆，跟我说特牛特牛特牛，我可能也就那么走一圈，看看特重点的那个人，你说这国宝啊什么的，其实也没太看懂，反正 给你就行， 看一张，跟人说，哎，来了，看没看？哦，看了，好像是有那么一个什么，反正就完了。就但是你要到那餐厅以后，你就会跟那厨师聊，包括你就跟人聊说，哎，这菜不错啊，这菜百人厨师叫出来， 对对对， 这怎么做？就是看您在旅行当中对你触动最大的那个点， 对， 就找这样的那种攻略，你去对比，而且千万别看一家，好多家一块儿看， 对对。 而且呢，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每个人出行啊，首先要把自己的第一目的搞清楚， 对 对对， 不要说一懵脑袋背着包先走，这已经不对了。 嗯， 就是你比如说你去东南亚，你是享受他那个慢生活呢，你还是要去沿途要结识一些不同的朋友呢， 嗯， 还是你想赶紧看几个景点呢，吴哥什么的， 对， 这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是的。来，有一个问题，正好刚才二位在外头聊天的时候不也提到了吗？嗯，Bernice 就说了，初二到初五，大概几天时间，他准备到成都去玩几天。那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能有推荐吗？ 这个我还真不能来，我一到成都全被当地朋友接待。 所以你的最大建议给他建议是成都一定要有朋友。 哎，我倒是真是这是对的，有一个当地朋友，哪怕他不带着你，他就告诉你这几天哪家店开门。 对， 其实这个时间很重要， 比攻略好使多。 对，好使多了。啊，因为成都毕竟是一个特别享受的城市，但是这个季节这个时间，是一个特别尴尬的时间， 是因为春节嘛？ 对 对，有些朋友可能也不在家。 而且我还建议他到成都不要都在成都市里，可以到周边稍微转转， 对，比如都江堰 啊， 哎， 转转， 对对对 对， 啊。 然后成都的小吃，比如说串串呀，然后火锅呀，这些都是必体验的。 对。 然后呢，其实不管是我们推荐也好，因为我们刨弃说广告嫌疑啊，有一些火锅店大家一百度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特殊推荐，那也可以去体验一下，而且这种店还特别多，包括什么肥肠粉呀， 对， 这种所过去来讲说苍蝇铺子啊，其实很多带有成都特色的，而且成都这种懒惰的这种麻将的又休闲， 不能 叫 懒， 叫的非常侠义惬意啊，你不能这个，我觉得是 我其实因为我自己比较懒惰，我觉得懒惰其实并不是一个 懒惰是个好词，就是懒人带动世界发展，是吧？ 我在节省自己的能量而已。 没有，豆蔻的意思，他怎么都打麻将就没人斗地主呢？ 这就三缺一啊。其实成都的生活其实慢下来，你会体验成都人这种生活的时候，你会发觉，哎，这是一种慢悠悠的这种新生活，因为每个城市不一样。大家可能觉得，哎，我们在北京每天赶，真的是要我们东北话叫脚打后脑勺，特别赶了这样一个。但是你到成都可能会发觉，哎，这生活很悠闲。你包括那个对于成都有些文化来讲，比如蜀绣是非常好看的，那有很多很多的蜀绣馆，很蜀绣博物馆。所以呢，还是这点，如果吃，你就把成都的小吃去转一转，沿街走就好， 随便吃。 我能提个延伸建议吗？ 嗯， 其实我倒担心啊，这个时间吧，在一个城市里可能确实玩的少。 少， 如果要去西南呢，我倒建议去趟西双版纳。 嗯， 这个街相反的特别特别舒服。 嗯， 各种， 而且真正的普洱茶产地在勐海，不在普洱，普洱是个集散地。 嗯， 可以做个云南茶之旅。啊，在当地找辆车，然后呢，景洪住一住，然后呢，上附近勐海转转， 嗯， 然后呢，去弄弄茶，如果喜欢的话，然后再看看。其实那个时候，我倒觉得不一定在大城市里待着，因为这个时候在大城市待着吧，可能没啥服务。啊，很有可能，很多馆都关了， 因为大家都休息了嘛。 对， 而且饭馆都比较任性了，那时候 啊，对啊。 好，当然了，大家也应该休息休息，忙活一年了嘛， 是是是， 对吧？ 是。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节也到这儿先要告一段落了。如果大家有关于啊旅行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问十一郎，包括无需豆蔻，您可以继续发信息到我们的 CHWL876跟我们互动。要稍事休息，广告又来了。 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你怎么每周都能收到一束鲜花摆在桌子上，真好看， 这叫悦己升级，乐于取悦自己。 花都是你自己买的，多麻烦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现在用手机就能预定鲜花，2018年3月31日前通过建行手机银行悦享生活餐饮娱乐，花点时间进入活动页面，可享每单满79元立减30元预定鲜花服务，下单新用户还可获赠花瓶呢， 这么便宜， 数量有限，先到先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至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好，一小段的广告过后，我们开启最后一节的直播。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 嗯，我是王维。在此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十一郎，还有一位是无需豆蔻。 大家好。 大家好。 嗯，两位都是资深的旅游圈的人了。这也有很多朋友在问问题，咱们先帮助第一位朋友吧。这位朋友呢是W， 他说春节期间福建厦门周边有好玩的吗？ 有， 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旅游的地方了。 具体我不太好说啊，但是在这个季节吧，福建的厦门它是个沿海城市，而且呢福建呢它是个产茶的地方，而且呢这个它的温度相对比较好一些。如果是自驾游呢，我还建议什么呢，从浙江到福建的路上，浙南闽北到处都是廊桥。你就一路玩下去。我有一年自己这也是这个季节，就是大年初二我就飞到杭州开了个车玩了这一圈，拍了60多座廊桥，非常好，而且当地的民风也不错，吃的东西也很好，就完全可以不要拘泥于仅仅是厦门，弄辆车在这周边绕那么个4-5天，哎，春节就过去了，非常好的一种出行方式。 好，包括厦门周边传统的那些地方，比如说就因为看了那个动画片嘛，哎，所以 海棠， 哎，对大鱼 海棠， 哎，对，所以里头的那些 还有那些老的建筑啊， 对对对， 村落啊， 是是是， 因为当年呢，实际上在南宋之后呢，其实有很多江南的大族啊，是逐渐迁到了福建去啊，当然也包括江西啊，那么它是有很多老的村落，很漂亮的，这值得慢慢欣赏啊，慢慢品味。 好，就您建议他应该在那边 弄个车 ， 哎，周边转去，不要光扎在厦门，厦门很小啊。 是是是， 鼓浪屿就不要轻易去挤了。 对，发现跟南锣鼓巷也没有太大区别。 有一年也是我春节的时候去，那都是10多年前了 啊。 然后大概是初二、初三的时候，我跟咱们台另外的那个哥们儿， 好的， 我们俩一块儿去的。 嗯，真没劲。 嗨， 俩哥们儿去那么浪漫的地儿。 哎呦，我跟您说吧，就是等那个渡口的那个 渡 船上岛，哇，那人哦，真的。后来我们俩就说再也不来了，再也不来了。 是 是是，现在旅行一出去排队等。 对， 等 就很烦， 就你会发觉，因为你去的时候，可能你等船的时间比你在岛上游览的时间还长。 是的，是的， 一定要避免在大假期间去热点，啊，这个时候去热点就等于去跟自己为难。 对， 而且不光是这个问题，它的价格还很高。 对，你那时候坐船还是一个价格呢，现在都是俩。 你看， 性价比就 对 对对对， 人家本地人是一个，你作为游客是另一个，只能走特定的码头。 王哥说，福建这个茶本身是，而且比如说在福建附近的话，我们可以刨去武夷山不去啊，因为会在春节的时候也会爆满。但是泉州、德化都可以去，德化的白瓷可以去烧一烧古月窑。然后包括泉州的这几个过去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所以说很多东西是我们要错峰 要发掘， 不光是错峰，也要错开热门景点。 对 对， 然后其实很，你会发觉你的旅行会很有意思的。 稍微做点功课就更好一些。 是是是，哎，蓝哥，那您刚才实际上咱们在放广告的时候私下说，其实应该建议大家错峰出游。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的。当然，除了有一些朋友说。我实在 没假呀， 对，我没有假期，我只能赶上这个贵的时候出去，那就单说。但是有一些朋友说可以呀，没问题，我春节期间我可以值班， 对， 然后春节之后我可以有假期出去， 对， 而且这个真的价格会便宜很多吗？ 如果是这种常规景点的话，会便宜非常多。 对， 以海南为例，一个酒店可能三亚这个春节期间是4000块钱一间房。 过完这个旺季之后，也就过了那么不到十天，它可能就变成了1000多一间房。 对， 那你就都五星级酒店啊，那你就完全不一样，机票也会大打折扣啊。那么呢，如果说这个错峰啊，我到今年还有个特殊的提议，今年我们过年晚，2月16号是吧？那么我推荐一个地方，西藏林芝。 哦， 西藏林芝有全世界，我敢说这个话，最美的桃花。 哎， 它这野桃花这树啊，有3-4层楼那么高， 真是 从江边到半山， 特漂亮， 蔓蔓延延的，非常美。 嗯， 你就感觉上那种，而且林芝这个地方海拔不高，2900， 很舒服， 很舒服。这个季节呢又不是太冷，这个它的整个地形地貌，高山、这个森林、草甸、河流、湖泊很丰富。什么时候开呢？一般是在3月15号。到4月15号之间，那越往中间开得越好。 嗯， 建议可以考虑考虑啊，来个浪漫桃花游。 对，是因为我一好朋友是那个西藏台的， 嗯 啊，他跟我说好几次，包括他跟我说那边的高速路也修好了， 是， 对， 也可以走。 现在拉萨到林芝是很快了，已经开5-6个小时。 是， 但我建议是飞林芝，海拔低啊。啊， 对， 飞林芝都是从成都转嘛，啊，成都航班非常多啊，可以值得去， 嗯， 而且当地的林芝还盛产各种食材， 盛产 又是我们广东原藏，你可想而知， 对， 啊，也有那种饮食文化也去了， 对， 很值得玩，很值得玩啊， 松茸品质很高 啊，它还有大峡谷啊，全世界落差最大的峡谷6000米落差， 嗯 啊，然后。还有拔松措啊，这个对，米堆冰川，然后很多个桃花沟、桃花谷、桃花村， 嗯， 就开个车，路边随便看，看到最后呕吐为止啊。 那个桃花确实是特美， 非常非常美， 好多人专门去那儿照什么结婚照什么的。 对，我之前连去了3年，是看了3年，我终于算看得饱了，今年准备还再去一趟啊。 来，另外一个问题就可以问豆蔻啊， 嗯， 因为豆蔻最近。这段时间净去新加坡了 哦，嗯，真的呀。 琪琪就说了，新加坡有什么知名的景点和项目啊？包括有什么新奇好玩的地方啊？因为他说本人很喜欢新加坡。 嗯， 我觉得新加坡其实这些著名的景点，比如政府的那个大草场，包括是这整个娱乐设施，就是圣淘沙、海洋、海底那个，包括 环球影城， 包括这个夜间的动物园， 对， 那这些其实大家都常去，而且其实说实话，这些地方是百去不厌。其实我们在做推荐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 嗯， 然后如果还可以呢，可以再去一下新加坡的一些外岛，也有一些小岛， 对， 但这个需要你对这东西特别感兴趣， 嗯， 然后呢，也需要交通上都是比较发达的，然后包括新加坡这些吃的，尤其是我认识一些吃友是专门去新加坡吃各种这种美食小店， 肉骨茶， 对，他们叫小贩中心。 对，就特别特别的多，不管是咖喱蟹呀，然后你肉骨茶呀，还有好多专门为吃那猪蹄儿去的。 对， 那么就很多的这种呢，就看你的偏好。对于新加坡来讲，你很喜欢，你会发觉我们都很喜欢。一个城市干净，交通发达，包括这些娱乐设施，包括这些地方都是吃喝娱乐玩一体的。 嗯， 我们在那里头就是几天耗在里头，其实都是玩不够的。 对， 对吧？累了我就在酒店睡觉，看看夕阳。 嗯， 因为我在新加坡做过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房间里头每天早上和晚上去拍夕阳，然后你发到网上的时候，你会发觉真的能在阴天的时候突然漫天的红霞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就看我们的旅行心情。所以新加坡其实这些景点呢，大家可能也都比较熟悉。那么可推荐的话，如果和家人一起去，也还依然是圣淘沙和这些环球影城和动物园了。 对，就是因为它就那么大点地儿， 对， 它也确实， 它市区有几个教堂呢，也可能，但是都临近，走路你要是说在地图上看可能远，但是其实你走路都每个相隔就几分钟的距离， 对， 然后在整个的政府的那个大草场上一转，其实都在周边就可以看到了。 那几个大学也可以转，什么南洋理工大学啊什么的，也都挺好看的。 因为它都这几个景点离得都特别特别近。 对，它一共 这是个合家出行是吧？ 是。而且如果你要在新加坡待久了，现在新加坡港还有一些邮轮， 嗯， 然后会从新加坡的港口发船，然后到槟城、到兰卡威，然后到普吉再回来。也是一般2-3天的行程， 哦， 这样可能把你的新加坡旅行 更丰富一些， 对， 更丰富一些， 可以去周围的马来西亚什么的， 对对， 那个一块儿 绕一 圈。因为新加坡，如果你不是像去过好多回的人，你就看那些著名景点啊， 其实真的很快就撞了，因为你发现那个地儿确实是太小了，但是你要说吃，确实是因为中国人到那儿非常非常那个适应。而且他们那边人，因为我那个 语言也方便， 语言很方便，他讲华语。 对，但是你会发现到那边，你就是看着是一帮子中国人的感觉， 是 人家张嘴也是在说英语，就是你也别觉得好像我会中文到那儿就语言完全没问题，也不是像大家想那么简单。 对，所以我刚才说新加坡其实还可以在新加坡报一个就这样游轮团，其实有两天三晚的，或者是它有不同短期的。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觉你又到了另一个国家，然后又体验不一样的，比如说槟城。我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槟城，它比新加坡的美食还多。然后呢，整个的包括马来西亚，就是这种槟城的文化都很聚集，而且艺术氛围很浓，包括那种那个壁画墙。那你就找吧，找这个你可以转一天。 因为艺术方面，客观的说，新加坡一般，非常一般。但是你往马来西亚那边走走，边上。非常就是你感觉是一个高峰一个低谷了，就是那个，但是说吃的东西，就算是一个肉骨茶，你在新加坡吃的和到那边完全不同。所以大家可以对 马来西亚槟城的肉骨茶会更浓一些， 就是它那个中药味儿更大一 点。反正我没有发言权，因为我是 你只喝啤酒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99年的时候去的。 哦， 那时候去你想 没那么方便 哦，就为了把我护照激活的。 哦， 你懂我意思吧？ 明白明白。 好，就没有在那边 快跑了一圈。 哎，对对对对对。不过我们的编辑也发信息上来跟我们一块分享，因为他前一段时间带着家里人去了。 对 啊，毛毛他又说了。他说除了环球影城之外，还可以通过这个海港大桥去旁边的乐高乐园，大人孩子都会喜欢。包括他说因为新加坡那边的治安非常好， 是 而且整个城市很干净，所以如果白天啊你觉得太热，晚上还可以在那边夜跑，也不错。 夜跑我跟你说也贼热。我真试过，我跟你说，就是我 你是哪个季节 跑？我大学同学跟我大学同学住在新加坡电视台嘛，他跟我说新加坡人一年四季都是30多度，所以他们没有见过什么下雪呀什么太冷都没有，所以一天到晚都是这个温度，没有特热也没有特冷的时候，所以你夜跑晨跑午跑感觉差不了太多，都是一出去就一身汗。 就是夜跑车少 人少吧， 但是就是他特别推荐，就是我去的时候他也就我老说他挺抠的，就是他我跟他说我说哎新加坡有一个米其林二的那个日料你带我去吧，他说太贵不带你去，净带我去当地的他们就叫小贩中心，就跟咱们那街边大排档似的，但是味道真的是 好吃， 非常好。而且他说呀，他们新加坡人就这么多年了，你看人家那人均 GDP 也挺高的，大家也挺富的，但是政府还一直的在兴建小贩中心，就是咱这街边都不让买摊，他们那全是，就是大家啊还是爱去那种地儿吃，而且味道啊真的不差， 主要是便宜。 对，而且啊也不像咱们想象那大排档就特脏，人家那个整体的卫生水平 对 是挺高的。 对对对对，是 他是做给街坊吃的，他不能出毛病。 而且他们那个就是新加坡人那个节俭的那个感觉，你还是能从吃上一直能贯穿始终，因为当时下南洋都是比较苦的人嘛。 对 对 对 对吧。 但是刚才说美食是这样，新加坡的米其林星比较多， 对 一星二星三星都还有的，尤其是在那个整个的圣淘沙里面就有几个，包括米其林星的体验餐厅。但是因为米其林星的餐厅是这样，它一般以西式为主和创意菜为主，所以呢对于说我们真正体验当地美食可能就不太适合 约一到两个。 但如果是对于吃货的 就比如说特别对于有米其林星追求 的 人的 对 还是可以体验的。我是把这些家都体验过了。 好，非常好啊！要是我的话，都睡多少起儿了？来，另外一位静心这位朋友说，他说呢，他春节期间会去法国，就肯定这个都已经提前定好了。 这个攻略， 说有没有攻略呢？ 我觉得法国的攻略特别多， 特别多。 我 刚才提那几个网站啊，什么马蜂窝呀，然后这个携程啊，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去哪儿，他都有自己的这个，你就让他找。而且法国这么大，你不可能走完法国。 是的， 对。 比如说你是去哪个区域，就找那个区域的先了解一下。我这个季节法国有点凉快，对对对啊。 其实法国是这样，如果我不知道它的时间有多长， 三天， 哎呦太短了。 就在 看它到哪降落了，这个很重要啊。 但是巴黎是这样的，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就正常来讲，有时候说一天在巴黎圣就是整个的这个参观博物馆，然后呢看一些顺便看一下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 然后呢，巴黎是这样的，它还有很几个老街是专门有一些甜品店的。 对， 尤其是法国的甜品是非常好的。 嗯， 那你沿着东岸走的话，就是它有北岸嘛。 嗯， 这样的话，它会这两个地方会有一些美食的特色店，然后这个在攻略上也可以有。因为我现在说哪家店，可能你找起来也比较麻烦，但是你可以查一下攻略，做一个下午的这种两岸的这个美食之旅， 嗯、 包括巧克力中的爱马仕啊， 嗯、 包括 马 卡龙 的那个发源店， 对、 嗯， 有很 多。 嗯、然后呢，在 甚至还有一些文化的东西在里面。 如果你要 不能都美食啊， 对，我知道，我不是吃货。然后。像蒙马特高地是一定要去的，那里是艺术家聚集的地方，而且是啥，虽然有点乱，大家注意安全，但是呢、 嗯、 它是值得，完全值得去的，而且那边它的文化气息，包括梵高啊什么这些东西，你都能找到一些印记，包括当时梵高的有一个那个就是那叫大树下午餐，就是一个舞厅，就我想想那叫什么酒会的，它都是这个餐厅都是有保留的，而且呢其实如果要是三天可以的话，就是自己可以开车，法国的驾驶是跟我们一样的、 嗯、 是可以自驾的， 嗯， 然后这个时候可以去到巴勒松小镇，包括这些那个莫雷小镇，它这些都是超级有艺术氛围的。 对， 嗯， 包括就在巴黎边上特别大的奥特莱斯。 哎呀， 真是我临走之前要去。 我们营造了这么文艺的氛围，就突然被你拉得很低。 法国的东西品质很好的，欧洲啊，值得值得。 女人老购物来的。 对。 男为悦己者容、 哦、我刚想说 男女终于平等了，是吧？ 海明威写了本书叫不固定的盛宴、 嗯、 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写的他在巴黎的那段、 嗯、 其实就是就到那儿醒来喝，然后聊一会儿接着喝。 如果三天在巴黎的话就不用 去太远，一天都在喝。 是 因为我刚才说这些，比如说莫雷小镇啊，包括巴勒松啊，这些它 都 是在周边、 嗯、对， 然后你还可以直接从这边去这两个小镇的时候可以去枫丹白露， 对，枫丹香榭丽舍、枫丹白露都可以转转， 对、嗯、 它都很近，所有文艺的吃的，你看我这多高雅， 真是，还奥特 莱 斯的 给拉 也有 了。 你说的这些地儿我也都去过、 啊、 确实很好，真的确实很好。啊， 行，咱进一条广告回来接着回答大家问题啊。 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二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五折，最高立减100元。五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来，我们接着给大家推荐各种地方玩啊！这儿位朋友还想问问海南的万宁，过年的时候准备去，请问嘉宾有没有什么推荐呀？那儿 万宁我还真不太熟，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啊，海南本身不大， 嗯， 这个岛呢，东边一条路，西边一条路，而且如果是过年期间在海南呢，你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我倒建议啊，周边都转转。然后呢，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绕一圈也没那三四天时间， 对， 很好玩， 可以环岛， 可以环岛，而且呢，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不同。仅从万宁，我还真不熟、 嗯、 啊。我一般就是海口、三亚、海口。 万宁现在出了一个冲浪基地 啊，这个季节好不好冲？ 就是总体来说呀，中国都不太适合冲浪。 嗯、啊，对， 我就这么说，您就大概明白了吧？就是 体验一下， 就是初学。还是 OK 的。 万宁它有一个温泉、嗯、然后它还有一个运动公园，可以有一些骑行，包括这些绿地的这个享受。就是如果因为你去海南本来就以度假为主嘛， 对、 嗯、 万宁的温泉还是 OK 的。 对， 然后包括像说玩一下冲浪，学习一下冲浪是没问题的。 对对，学它不需要太大的浪， 但是都是可以体验的。 嗯， 嗯， 所以呢，因为其实你到了万宁，你会发觉它周边开车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其实都赚了， 没错。 嗯， 嗯，所以我们也只能给到这些建议。 海南那边他还有自己种的那个咖啡、 嗯、 大家也可以尝一尝。 这个时候去的波罗蜜的那个园，包括好多那个这种这种植园也都果子也都开始在结了、 嗯、好。对曼谷熟吗？ 说 好。 没有不熟的，这 是百科全书。 因为我就没法说了，我99年去的，早忘了、啊、 对。 崔他说我呢是周日出发，那就这周末吧，周日出发、 嗯、 10天的时间，六大四小，那肯定是一个大家子的一个、 嗯、 一个团体，他们要去曼谷，说有没有那边的比如说美食啊好玩的这些推荐呢？ 曼谷的美食和就是东南亚的美食，尤其泰国美食，我们知道就是太真的是太多了。你随便走，就是我自己有一习惯，就是晚上凉快一些嘛，有风，会在路边小摊儿，尤其是那个木瓜丝是我必点的，冬阴功汤，因为你发觉它做的哪里的味道都一样。那美食来讲，可以体验一些，比如说蓝象餐厅，大家比较有名的一些，然后呢，包括一些建兴酒楼的咖喱蟹，那是泰国公主还有日本公主都特别喜欢的，也很有名气。然后呢，我特别推荐是在泰国新机场的附近有一家店，但这个店呢确实不太好找，因为我之前很多人搜过我的攻略去，但当时的定位是准确的，可能因为导航的缘故，现在跳转是有问题的 bug。它呢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大概就是一个飞马餐厅，这个人是设计师做来的，但是他没有针对游客，消费呢在600多人均，然后是非常好的一个餐厅。如果我们在回程或到的时候，可以在机场附近问一下司机，可能应该都会清楚。 600多就在泰国算很贵的餐厅了， 太贵了。 好吧，但是那个餐厅真的很值得去。 对对对， 它是那种让你去了会感觉各种舒服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户外的形象的这样的，就是因为泰国的气候的缘故嘛， 对对对， 它很多餐厅就是露天的这种。 对， 然后包括它的很多的这种佛像也好，它有很多是因为它的老板是个设计师，好像我记得当时是说比利时回来的。然后整个的餐厅，因为我都是自己去的嘛，所以呢它的从装修还设计，它门口有一排的老爷各种的老爷车，它是个收藏家还是。所以那个店里陈列了很多一些相当的古董，还有很多缝纫机的老缝纫机的古董这样东西。所以就区别于比如说蓝象餐厅是大家现在都知道的， 像个景点， 都像个景点一样了，包括他的一些烹饪学校会去那里做个菜什么的。然后包括曼谷呢，我还去过一些就是周边的寺庙，这些周边寺庙我不知道，很多人可能在我们平时看到四面佛这些大佛寺不太一样，他供的全是那个公鸡。 泰国的佛教啊，它有跟本地这个传统的这个崇拜结合的这么一个特征啊。 因为咱们以前有的时候跟团也好，或者是只是在市里转的时候，你会看不到这样的寺庙。但是呢，如果方便的话，因为它我看它时间还蛮长的，可以去周边走。这些寺庙呢，就是当地人他会供的所有的寺庙一溜的，不管大的小的各种的公鸡，然后是塑那种泥塑的，或者是各种雕塑这种的，然后整个寺院堆满了这样的。它有很多不同特色，而且周边也有类似于很多我们这种农家乐。你会发觉在那里吃海鲜会趋于市里很便宜， 就是 没错没错。 那比如说在你的无需豆蔻的这个公号里头能够搜到比如泰国呀等等这些旅游的攻略吗？ 会有一些，但可能不一定会详尽，因为没有更新的那么及时。 明白明白， 因为有时候自己玩完回来就不太去写。 明白，就是有的时候勤奋，有的时候懒呗。 对，节省下能量。 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尤其东南亚，关注一下在当地的这个中国人。要现在很多人中国人已经在当地生活了， 有。 然后呢，他们这些人也有开公号了，看看他们对自己，他们可能也会有提供很好的建议。 大家现在啊，就是只要到当地，然后你打开那手机，在那个什么什么宝上一搜，就搜什么曼谷一日游中文团，哗就能出来一堆， 您这 全世界就是全世界各地的都能找到，就是你就选我，比如我今天就想去这一地儿，他就什么样的需求都能有。我觉得泰国就吃喝然后按摩。按摩真的是，真的是每天都要去的。 不仅泰国，东南亚很多国家 SPA 都做得非常好。 是的，反正我就建议您，您可以下载一个 APP 叫猫途鹰，您可以到国外的时候也可以 已经做起来了。 是，也可以使。风云问我想买海参应该怎么买，您现在赶紧发关键词海参这两个字，因为我们就到19点就截止了啊，就到19点啊，您抓紧时间好吧啊。最后还有2分钟的时间 啊， 就是给大家提一点建议吧。因为我想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因为时间的问题，他只能在春节之间出去，所以那贵人说了那我没办法，我就得是这时候，或者说我不能说春节的时候我只带着老婆孩子出去，我爸我妈怎么办？所以大家都得一起出去。所以二位以各自的经验，能不能用这2分钟给大家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让大家正好也能玩好。 其实只剩1分钟了， 哎，也很 我就说30秒啊。我建议什么呢，就是不管你去这个地方有多的多熟悉，或者你这个区域有多狭窄限制你，可以更多的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历史。走之前稍微网上搜一搜，然后呢你再走走，这个里面呢你就会一菜两吃，你就会吃出更多有味道的东西出来，而不光是美食啊。 来 Coco。